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梗系饮啦， 咁咧，其实饮咧就嗱，应该好简单啦。如果真系想试下个味道咧，最主要是即系啱啱你话点样分好唔好啊？ 哇，好近， 系你话分好唔好咧？分好唔好，其实 头先写文噶嘛。 因为而家我哋香港咧，就我计起上嚟咧，就有298个屏幕啊。咁樣就亦都咧，就有啲頭先都講咗，甚至係 UA 佢話個經營嘅困難，佢都有兩間咧都計劃係開緊咧，即係都會覺得咧，喺香港嘅嗰個叫做係電影院裡面嘅發展咧，係一種新形態嘅出現。咁啊，好似我哋都有提及之前嘅嗰個 Golden Scene 同埋 ACX 咧，咁你都睇到咧，就喺逆境之間咧，佢都覺得影院咧是應該有得發展，因為點解咧？香港都仲係一個城市嚟嘅，一個進步嘅城市嘅裏面咧，佢嘅娛樂場所，尤其是影院咧裏面咧，佢哋都會有一個叫做係策劃喺度嚟。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叫危機嘅顯現咧。 但係你如果譬如話佢嗰個壟斷嘅情況太過嚴重嘅話，會唔會影響到個選片嗰個種類咧？ 你睇壟斷嗰度咧，就深入咗去一個咧，可能我哋今日講咧就會變咗長篇大論嘅。啊，即係佢究竟係乜嘢嘅院線？其實個意思就係、因為有陣時有啲叫做係強勢嘅院線，或者有啲咧可能咧佢哋嘅嗰個決策人咧，即係有玻璃心喺度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呢啲咧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唔係呢啲時刻出現嘅。因為其實由90年代開始咧，尤其是做舉例咧，我諗大家都認識國際電影節咧，裡面咧好多時有啲選片咧都會出現咗依啲咁嘅爭拗嘅嗰個情況。咁我覺得咧就係你依啲係一個叫理性嘅討論、理性嘅爭取嚟嘅。啊，因為城市嗰度咧，即係我覺得有依啲情況出嚟嗰時候，大家咪拆掂佢咯。大家想睇戲啫嘛， 唔使搞 一部戲啊，點會出咁大事嘅啫？ 結果就係出咗大事啦，就係李大為城啦。 係 咁而家咧就據新聞個報道咧，就係因為高先電影院咧就正式放啦。 係。 咁亦都個反應好熱烈啦，就朝早已經排曬隊就去睇啦，即係我諗近年係好少，即係冇見過添嘛。咁但係咧就據聞就有啲報有啲文匯大公咧就開始圍剿，甚至電影人都有，就話要可能觸犯法例喎。咁我哋都講好多次啦，係咪？如果你話觸犯法例，咁咪直情套片係 ban 咗佢咯。 咪電檢處嗰時候要通過咗 喺嗰個過程。而家你又唔係，咁你又逼，即係你又冇話佢有咩問題啊？最多喺嗰個片頭加一啲即係唔係個導演嘅一啲嘅咩嘅警告喺度啦，警告字眼喺度啦。咁但係而家你即係出現一個情況，就對嗰個院商嚟講咧，就即係我哋一定要贊院商，即係嗰個戲院啦。咁佢都唔會覺得呢啲即係對佢構成 唔係，但係有壓力嘅。 嚇， 人言可畏啊嘛。咁啊，同埋因為基本上，如果以以前嘅歌嚟去講咧，其實呢啲都係一種叫做係一種呢種爭拗咧，就唔會去咗一個叫深，即係一個叫深層面啊。因為大家理性咧，裡面咧一部戲點會有咁大殺傷力啊？咁啊，同埋呢個我都未知一個詳細情況，係咪啊包場嚟㗎？ 唔係正式上嘅， 唔係啊，即係所謂包場咧，即係話 是不是评论话互学会，因为他即那个出了那个奖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巡回的活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事的，这些我们之前一直 都有是想搞这些这样的、放映的活动来的啦、这个因为你会看到部这部电影它那个叫公映的那个排线的那个机会就会是有些问题，那个问题不是叫法律上的问题，是有可能 有一些人就有一种恐惧、是即是一种叫做那个气氛带来的那种恐惧、我其实最针对就是即是都觉得点解要搞这种恐惧出来咁嘅啫，我哋是一个、一个理性的城市里面呢就不应该有这些咁嘅恐惧、因为我即系因为我觉得咧，譬如一部电影你睇嗰时，你而且佢已经过咗嗰个叫里面嘅程序。如果佢里面咧有问题嘅时候咧，就之前嗰个法律咧里面嗰度就已经唔俾佢通过啦。 系啊，点 通过咗之后嗰时候咧，即系话。你是有啲乜嘢嘢改咗之後咧，突然咧變咗呢一部咧係一個咁毒性嘅電影嚟嘅。呢個毒性嘅電影咁嚴重嘅，係咪睇完戲嗰時候咧，你會睇到佢會突然之間咧，你要相信咧，市民咧佢哋有自己嘅眼光嚇，佢睇部戲咧好唔好嗰樣嘢咧，佢會傳翻出嚟嘅。如果佢覺得呢部戲有問題，佢會講。呢個是一個叫做係最基本嘅嗰個言論嚟噶嘛？嗰、那個 而家唔係講到佢好唔好嘛？而家係講到戲佢有冇觸犯法例啊嘛？咁即係講到話啊，又違反咩又違反咩？咁但係如果係嘅話，就我冇可能睇到啦，係嘛？ 你咩冇可能咧？你排隊要睇咯，咩冇啊？而家睇 咪？但係我就睇咗嘛， 我哦，你係喎，你之前已經睇咗啦，係係唔應該話因為我未睇。是啊，其实就点我反而真的要问一问，即是为什么 会因为一些譬如好像这些譬如电影作品啊、或者有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呢，是会突然之间会变成到呢会这么热辣辣火辣辣，还有这么危言耸听，就是说哇你这样你出事了，就是这样。因为以我们所知一直以来，尤其是我哋僆仔個時期咧，你會睇到冷戰時期就好多都係有唔少嘅共產國家咧，佢哋都出產咗一啲敏感嘅電影嘅題材，嚇、譬如老大哥蘇聯，大把啦 ，Tarkovsky 啊咩嗰啲嘢，咁佢都睇到咧，即係無論去到乜嘢嘅情況之下咧，佢哋依啲即係譬如依啲電影嘅作品咧裡面咧。佢都會有一個唔同嘅，大家會有一個叫理性嘅對待嘅。咁、尤其是即係你一數數埋埋，譬如波蘭時期、共產時期嘅波蘭嘅電影，到今時今日咧，佢都係保持到一個傳統。點解咧？因為一個國家佢需要咧，俾大家知道，全世界知道咧，佢係有文化嘅。嚇、佢嘅文化咧，嗰度咧就做一樣嘢，就係你嘅眼光，你嘅胸襟啊。咁所以其實因為我諗而家嗰個咧，即係。我哋香港嘅呢個階段嗰度咧，而家突然之間出咗一啲咁嘅情況咧，嗰、那個我覺得係就係嗰個叫做係一種爭拗嚟嘅。我諗都未人去到嗰度咧，就話哇風裏鋪啊，正咁啊，連大字報啊咁樣。但係大家討論理性翻一啲嚟睇啦嚇，即係我覺得自己會突然之間會變成咗咁。即係你話咁大件事咁樣咧，咁嗰個 咁可能唔係大件事嘅，咁有啲人講兩句，咁個都講兩句。 你頭先啱啱講咩都唔係大件事，因為我都初初即係叫略有所聞呢個新聞嚟 嘅 啫嘛。 即係你有聽過嘅，係 咪喺網上咧有咁嘅傳 法啊？ 係啦，但係嗰傳嗰時候咧，咁其實即係都話，喂，大家坐翻低， 講翻冷靜少少， 究竟？即系人哋会问噶嘛，你譬如高登先我都会问吓，我发生喂你吓死我咩事啊？我系正常嘅运作，佢嗰时突然之间喂，同埋你知唔知高登先即系譬如主要阿曾小姐，政府系颁咗个奖俾佢嘅，即系个颁奖咧就话佢对于个发行嗰度咧，佢有个好大嘅贡献嚟嘅，同埋佢令到咧外国嘅好多啲电影公司电影人咧，系点解会咁 respect 香港嘅嗰个叫电影业嘅同埋电影发行嘅发展咧？佢嘅功劳系不少嘅，吓，因为咧有好多咧即系外国嘅电影咧，佢攞嚟香港去放映嗰时候咧，你睇到咧高登先咧，佢哋咧都系好悉心咧，就帮佢咧好悉心咁样咧。 嚟安排嚟做嗰樣嘢咧，就變成國際知名嘅、所以佢喺個周年紀念嗰度咧，即係有好多嗰啲，譬如法國啊、外國嗰度咧，佢都會即係用一個即係好詳盡嘅嗰種叫做係多謝高登先咧，就為佢咧即係嗰個即係一個影業嘅文化咧裡面嘅貢獻啊，係啊。咁其實連我哋香港嗰個咧，即係基本上咧，即係都係 respect 緊呢啲院商咧嘅朋友咧，佢嘅嗰種落力。咁而阿曾小姐咧，係都俾咗個嗰啲咩咩啊嚇，即係嗰朵花，即係嗰個獎咧，係俾咗佢㗎。係 紫荊獎 係啊，咁我諗大家咧，即係理性啲嚟睇翻咧出嚟咧，啲究竟發生咗咩事，同埋你覺得嗰邊一個咁嚴重？咁我嗱我。因為我覺得李姓咧，我以我所知咧，評論學會咧，佢對李曬李大圍城嘅嗰個睇法咧，我哋都問過佢，我話你哋係咪用黃絲眼光或者藍絲眼光，因為裡面黃藍都有嘅，係咁樣嚟去決定呢件事， 唔 係若果係咧，咁我都話，咁你哋有問題啦，因為我哋嘅宗旨咧都話咧。就唔好即唔好咁介入嗰個叫做係政治嘅嗰、那個嗰、那個為宗旨嘅，係一種咩？咁如咁佢都講咗出嚟，佢都話咧呢部戲咧，佢咧就即用一個叫美學嘅角度嚟去講嘅。 我好幾個月之前我去講呢套戲，我都係好清晰啦。我係從一個電影美學角度去講呢樣嘢，我都冇將我自己譬如嗰個政治嘅立場擺入個戲入邊。係 呢個等同於咧，安東尼奧尼咧，佢就走咗上大陸拍嗰套叫咩？ 中國 係啊，中國。咁樣就 嚇到啲人，即係嗱，你唔好介意我講粗口啦。即係當其時，因為我有嗰本小冊子嘅，即係好經好寶貴嘅，唔知點解心裏面抌 Q 咗啦。就係、批判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咁咪係邊個去策動去寫咧？就係、江青嘅。咁呢啲好好寶貴歷史文件。咁個即係如果你有睇嗰套戲咧，就發現一樣嘢，就係安東尼奧尼，即係唔介意，唔好介意我講粗口，因為只有粗口先好傳神，就是、拍到啲人、拍到啲中國人戇鳩鳩咁樣。 我 你睇過未？ 我睇過。 我睇過啊！ 我嗰個最大嘅印象咧就係覺得，哇！你依個嘢真係玩嘢啊！就係搶架船嗰度拍嗰條大橋，咁樣喐，係玩嘢喎！嗱，咁呢個咧就 呢度睇就係安東尼奧尼係意大利共產黨黨員嚟嘅。 係咯，咁佢啊唔止添，咁貝托魯奇都係共產黨黨員。係佢嗰個末代皇帝點解會咁喺嗰個時候咧？ 可以拍到咧？ 啊，都仲可以拍到， 因為佢共產黨。 係咁啊，基本上咧，你會睇到咧，其實有一種叫做係有好多時咧，我都覺得啊，無論你點都好咧，其實有陣時咧擺個胸襟出嚟，處之泰然啊。咁呢啲唔係呢啲，我哋啲叫小市民嘅嚟講咧嚇，因為咧。你嗰個叫做係一個你睇嘢闊咧，你就會睇到咧，即係我哋而家嘅呢個係一個時代咧，就唔係自己匿埋喺一個地方嗰度啦，嚟做對內對外咧都有一種叫做係咧眼光寬和一啲，大家咧用一種方式嚟融和啊，變成咗一個叫大家一齊向一個未來去進發。是呢样嘢嚟噶嘛，系啊。 咁几道理就好理性啦，但系我睇翻有啲部分而家啲从业员啦，即系极资深啦，都开始将嗰、那个即系电影咧政治化。譬如话，哇！你而家即系嗰啲香港政府资助啲拍片嗰啲，全部都系黄嘅咁样，咁啊应该审查咁样。咁你即系点解个电影圈会出现呢啲咁嘅即系言论咧？咁样 咁啊，人各有志，佢每個人咧，佢嗰個咧，嘅言論嗰度就代表佢咧，即係睇嗰個眼光，佢闊唔闊咁樣。咁啊，其實咧就係、由嗰、那個其實你睇咧，即係譬如政府支援電影咧，唔係好耐歷史嘅。咁你可以話咧，英國殖民嘅嗰時期咧， 已經有啊嘛。 唔係啊，已經冇啊，係要打屁股嘅。啊，因為我哋好理性咁講咧，就冇嘅。咁我哋依個咧，我哋係喺嗰時咧，即係都係第一任嘅嗰個董伯伯咧。佢嗰個咧，佢就行咗 個咩中心乜中心嗰時啊嘛，搞嚇 行咗第一步。咁呢步咧就即係大家理性一睇咧，就呢個咧就一個叫做係特區政府嘅一個貢獻嚟嘅。但係佢嗰個出嚟呢個貢獻嗰時候咧，其實眼光係好闊大嘅，因為佢睇到香港嘅嗰個市場，就係、是當時係未有內銷嘅，講俾你聽，CIPA未出現嘅，咁但係咧就是、香港嘅外銷 是很厉害的，就会令到呢，即是在那个时期已经建立到呢，就那个叫香港电影 Mad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Style 的形象就已经出来，而且那个出来呢，那个叫表现的方式呢，即是我们的城市眼光和那个叫处理的那个形式是很有华人的独特 的方法出来，而他们看到之后呢，他们就讲回给我听，嗱，这样的这样的是你们呢是建立到出来，而我们可以用你们发展出来的东西，好像文艺复兴这样，这种技术是对我们有用的。所以这种香港的那个独特的那个情况，尤其是从外销 的时候呢，除了唐人街华侨之外呢，已经呢很多不同的族裔 的人呢都看香港片，连非洲的土人或者呢是西藏的喇嘛呢，他都告诉你我有看李小龙的有看功夫片的。咁啊，因為呢種情況咧，佢就都知道咧，呢個咧香港呢個係一個叫做係世界遺產嚟嘅，啊，唔係叫遺產啦，嗰時都未曾有個咩，即係世界嘅一種好嘅產業嚟嘅，尤其是咧呢種係創作產業，因為創作產業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好多電影人甚至政府咧都唔知道電影咧嗰個係一個叫意識產業嚟噶。 文化產業， 文化嘅概念，唔係文化咧，大家即刻將佢稀釋咗，有種泛性嘅諗住文化產業咧，就係谷埋其他啦，乜嘢都有文化咁樣啦。你用意識產業嘅嗰樣嘢更加清晰嘅。